像减弱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木兰的外围雨带会间中为本港带来猛烈阵风，而初时离岸海域和高地仍然间中吹烈风，市民请继续提高警惕。在过去一个钟，长洲、塔门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8、58和5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8、71和64公里。预测最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04点，跌198点，总成交金额19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11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恒生中国企业68.64，跌8毫；阿里巴巴88.1，跌0.5；腾讯控股296.4，跌0.6；美团172.3，跌3.7。药明生物70.25，跌4.25；比亚迪股份281.2，跌8.6；理想汽车120.2，跌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83，瑞士法郎8.233，澳元5.466，加元6.092，新西兰元4.938，欧元8.018。每百日元对港元5.8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8点，跌181点。港金报167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37美元，卖出17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咧，较早前七行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近住必加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系正常啊。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北角码头对出。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先至系最开心嘅，耶、 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松快活人。 开心开心，今日开唔开心啊？早晨咧，我系梁继章啊。 早晨啊，我系三号波瑞。 早晨，我有封信要读。木兰。昨晚我等咗你成晚，你都冇出现。 佢又出现啦！ 我同我成班兄弟、同事、家人对你好失望。虽然系咁，你走咗之后， 如果你想翻转头，我 OK， 想你的八号强。 我喜欢你这个说话。 我读封信啫，我做咩啫？ 第一， 我表现我自己嘅不满，你话唔得咩？ 第一，木兰姐姐系有利嘅， 有利啊！ 但系咧，我知 冇你想象， 你对佢个风波唔够大咧，你感到失望，我系明嘅。你以为佢个风波会好大？ 你以为佢好劲？ 系啦， 系啦，微雨， 微波。原来木兰系微波炉，咁冇办法。 系啊，有时有啲系 对于成个社会啊，好多人嗰啲运作咧，其实咧咁样系最好嘅，冇乜伤害，又冇乜冧树，冇咩嘅，系咪先？冇乜水，希望冇乜水浸啦。我唔知道，因为琴日雨落得好劲 啊。系啊， 好劲啊！ 我原先谂住嘅就佢应该打得成嘅，因为佢琴日咧做完节目之后咧，本身就系有少少嘅，即系准备去玩啊咁样，都话唔好啦，第一时间翻去睇下有冇斗士梁雨先啊， 睇一个橱柜， 系啊，睇一个橱柜啊，有冇存货啊？ 系啊， 跟住发觉有就啊个心定一定， 有冇面包啊？ 面包冇，系啊，咁啊，但系就见到佢就有好多啲罐头嘅食物，咁啊都系嗰啲打风，唔知点解你觉得特别打风嘅时候去食嗰啲咁嘅罐头嘅食物， 豆豉鲮鱼要出动噶啦。 其实呢种系安全感嚟，你未必会食，但系你觉得个柜里边有咧，你就会觉得咧系 OK 啦， 定啲啦， 系 啦， 冇错。咁啊，跟住咧就哇，见到出边风铃风铃， 好 大 风 啊，好大风，我谂住话今次应该都得噶啦，点不知今次佢起身佢就哦三号， 翻工。 开心啊， 同我一样。 好啦，迎接住呢一个星期三早上，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有位朋友 Vivian， 佢今朝想将黎明嘅歌曲送俾佢个好朋友听。边个好朋友？一阵间做埋佢。 的天，空空的街，千串细雨点，用斜纹交织出一张香冷面。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气质的破伞，像说怎么过这一天。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没有你，阴的天极讨厌。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 呢个黎明嘅呢一首《蓝雨》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阿 Vivian 想送俾 Yami 同埋系 Kenson 听黎明嘅呢首歌曲。开始咗我哋星期三廿八度嘅气温，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今日会吹强风程度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烈风吓，稍后咧风势会缓和翻噶啦。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未来数天天气同样有骤雨。 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没有你，阴的天极讨厌。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地点不清楚，你已抛低我，仍痛 今朝我相信大家咧，好多朋友咧，第一样起身做嘅嘢咩咧，就系睇下几多 睇下手机， 睇下几多风球先。即系我都系啦， 正常啦， 系啦。咁阿 Ben Yip 咧就喺 Facebook 佢话咧，今朝起身咧，第一时间睇电视咧，佢睇电视三号，好失望啊！记出翻工 系啊。其实你听收音机已经知噶啦，如果系八号嘅话，你一定会听到嘅就八号烈风咩咁，佢不停咁样去讲紧我哋啲即系最新嘅一啲消息噶嘛。咁咪知道嘅就系八号风球咯。好嘢，再瞓。 条街冇人咯，一 咩叫条街？ 条街啊！ 哦 ，OK， 条 今日系少人嘅，条街系少咗人嘅，我觉得系少人。 因为啲小朋友唔使翻学嘛， 净系幼稚唔使啫， 系咯，或者小朋友唔使翻学咯，咁远周远咯， 系啊， 你知啲唔使啲保姆车， 系啊，同埋黄色雨衣小鸭仔好得意， 一定系黄色雨衣噶。 多数啦， 点解嘅？我容易啲睇到佢哋系嘛？ 我真系唔知，但系好可爱啊！ 我都觉得多数系黄色嘅小鱼， 嗰啲鸭嗰啲陪你冲凉嗰啲都系黄色，唔知 点解？嗰啲 rubber 得得系啊，胶嗰啲鸭仔吓。喂，阿马小强啊，呢个你个欧兰脚同盟会咧，今日喺讨论区咧有个女仔喺度讲呢单嘢，即系其实唔系嗰个女仔自己讲嘅，系有间婚纱公司佢讲嘅。咁啊，唔知属唔属于你嗰张欧兰脚啦吓？佢就话咧有个女仔就 send 咗 message 问呢一间婚纱公司，大家知咩婚纱公司啦？即系租借 婚纱 等等嘅。佢话啊，其实咧可唔可以咧借几个钟啊？咁样第一借啦，即系话可唔可以借我几个钟？我唔想买啦，亦都唔想租啦吓，即系免费攞。 即系借婚纱， 借啫，几个钟啫，即系佢强调几个钟。咁可能真系只系几个钟，但系其实咧你一着咗，第一有汗味啦，第二咧因为大家都知新娘嘅婚纱一定踩到嗰个鞋， 系黑掹掹嘅， 一定会黑嘅，一定要洗嘅。 裙摆 系啦。咁即係你叫人自己食返嗰啲數費用啦，第一。第二啊，你哋會唔會贊助人哋註冊費啊？即係結婚啲註冊費。 哇！呢、這個女仔， 你可唔可以 贊助識佢？ 贊助佢加入你嗰個 爛腳 會喎。係 啊， 爛腳會應該同佢一齊啊！你永遠榮譽會長。 我聽埋佢講先。 最高精神啊！係啦，嗱，佢首先拗咧就係要借嗰婚紗啦。第一，第二咧就可唔可以贊助埋我嘅註冊費用？咁我上網查過咧，一般個費用咧就係1900多元， 都好貴喎。 我唔知啊，原來咁貴喎。 所以啱我專登上網查咧幾多次，我都唔知。 哇，好貴喎！ 係啦，1900元我覺得貴。 1900元梗係貴啦。 如果你話300-400元就 OK 啦。 咪你講下價咯，你咪又去同呢個 friend 註冊，啊平啲得唔得啊？俾個八折得唔得？你咁咯，你你咁叻拗爛腳咁。咁嗰個婚紗公司都好禮貌，第一問翻佢：你係唔係 NGO 啊？你係個人名義啊？定係乜嘢啊？ 你貴姓啊？ 即係點啊？嗱，佢係你 sponsor， 你幾樣嘢嘅啫。一係你係博廣告，一係咧你就係一啲慈善團體，係 啦， 係啦，名人都係 嘅，名人有嘅， 唔係啊，我個人咋，唔係啲咩慈善團體。哦，咁對唔住啦，第一我哋唔會借俾人嘅，租就有，咁同埋我哋唔會做贊助。我多謝翻你啊，咁喎，其實 你都多謝佢啊。 我諗會即係喺意思自己喺自己個 Facebook 咯，名借 ABC 公司 朋友講，哇呢間好啊咁咯。我繼續請講， 除非你係嗰啲咩咯，咩 KOL 咯， 係啦，你係普通人，你咁夠， 因為你冇嘢俾翻人哋啊嘛，你贊助咗你之後。呢样嘢相辅相成噶嘛，系咁讲。 同埋佢， 我问你啊， 系 佢讲你个 case 啊。 我问你啊， 即系你买人攞甜品嘅时候，你俾翻啲乜嘢名 借？你俾翻啲咩人哋啊？ 名借，你有冇喺自己 Facebook 话啊？呢间 ABC 酒店啲甜品真系好食啦，你都冇讲。 咪就系咯，你讲咗啊，都唔会有啲乜嘢宣传效果。 我记得，我真系我每次拗完，我有一个动作，我一定会做 咩啊？ 我 一定会问佢 吓， 讲 friend 条嘛。 我问佢有冇嗰啲即系表扬嗰啲信啊？如果有嘅咧，我就寫佢個名 字。你唔啱蛋糕，你都可以表揚佢啦。你覺得佢好？ 即係如果佢啱唔到蛋糕，佢唔會表揚佢啊。 咁即係條件交換啦，咁就唔係表揚啦，係咪 啊？ 佢就係因為做嗰啲嘢令我開心，所以我咪表揚咯。 而嗰啲嘢其實係唔需要做嘅嘛，你可以令你開心噶嘛，係咪啊？佢冇 <Okay, S 2> 做啊，但係我都好開心，係咪？我見到你唔開心。 咁你唔表揚佢，你有冇啊？ 我有表揚佢，我係真係有試過表揚嘅。 欧兰脚同埋会主席，咁你觉得点 咧？ 睇 呢 个呢个呢个真系， 我觉得你最有资格可以去评断呢件事，我哋都可以收声。你真讲， 由你讲啦。 首先第一样嘢， 嚟，如果你只一个无名小姐，你冇意思嘅。第一，第二，喂，你讲紧结婚两个人嘅事。點解你哋呢啲錢你都唔出？住宅費1900元你都唔出？ 其實好多時咧，等於有啲人咧去高買，佢唔係買唔起啊！即我好相信佢1000多元佢唔俾，唔係俾唔起。不過佢覺得，既然如果你肯借，我踩前多一步， 叫你赞助啦。如果佢肯赞助咧，佢又再其他嘢问噶啦，可能啊，不如你赞助埋唔知咩咩咩，可能佢会 赞助埋过大礼啦， 新娘啲襟花啊，系啊， 真系无穷无尽，我觉得无意思啊，呢个真系。 同埋如果真系冇钱结婚嘅，咪唔好结咯。 冇错啦， 冇钱食影婚纱咪唔好影咯。 啱啊， 你结婚有千千万万嘅 方法，真系可以唔影噶，其实。 系啊， 其实我觉得影婚纱你真系要谂清楚啊。我見到有好多朋友都係因為咁樣嗰個而使咗好大筆㗎， 好多錢啊！ 因為每一次俾翻你睇影咗啲相嘅時候，呢 張 又好， 呢 張又靚，呢張又佢靚啲，我冇咁靚呢一張嘅就係老公嗰個表情。 咁同埋嗰個職員一定刪埋佢啦，係刪埋佢啦， 咁曬真係可以使好多錢嘅，大家都明。 我話俾你聽啊，嗱，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是，你拎翻屋企咧。可能是看一次的。 是啊就收埋了。 收埋。而家摆咗边我都唔知啊嗰啲几本好大本嗰啲好大本嗰啲相簿。 但你有晒大佢摆屋企嘛。 是啊挂喺个床头嗰度嘛。 是啊 你都挂过。 挂大厅。 是。 冇挂好多年啦。 最好啦。 我嚟讲过。 你有冇攞个箭嘴指住此乃梁继章先生。太耐又唔记得。 大嫂咁。 但系呢样嘢啦，唔系，虽然话系可以唔影，但我谂结婚嘅人咧，总会留下呢一种咁嘅纪念，多数都会影，十个有十个都会影。 明咁，但系如果真系已经穷到又要揾人哋 sponsor， 又要借到张咧，又话自己唔即系唔开心嘅话，你就不如唔好搞啦。 李小姐啊，佢勾烂脚嗰啲人咧，多数唔系穷。佢只不過係想人哋俾啲著數。 我唔理你窮唔窮啊，但係你做呢一件事喎，你俾人哋覺得係啊，你難睇啊嘛。 同埋大家換一位諗諗啊，人哋做生意嘅，如果個個走埋敲門，唔該借，第二個唔該我又 借， 唔係咯，冇意思 嘅。咁嗰啲佢營運啲生意啲錢喺邊嚟咧？開鋪啲租金點俾咧？ 嗱，李小姐，你公平啲講一句，我淨係勾佢一個蛋糕。 我好難公平嘅。 唔係你，我知嘗試 try。 Okay, okay, 好， 我淨係勾佢一個甜品啫，係咪？ 係 冇。啦嘛，咁我唔系呢位小姐咁啊，我你可唔可以整碗汤俾我啊？可唔可以整杯咖啡俾我？冇嘅，我即系我知足。 你有嘅， 我哋睇唔到。 其实你有， 我哋唔知啫。 系啊，你系咪想我再爆多单嘢出嚟？ 好啊好啊， 你讲啊， 再爆，再爆， 你讲啊，系乜嘢啊？ 你勾人哋嗰啲例汤？ 嗯， 勾例汤啦，有，梗系有啦， 应该有嘅，正路有。 正路有， 嗱，唔系，我话俾你听， 有冇啊？ 如果 红豆沙嗰啲， 如果 红豆沙都有，佢会问嘅，佢会问嘅，但系人哋唔俾嘅话，佢就算。 我话俾你听，如果我勾例汤咧，我再衰啲嘅， 嗯， 有冇例汤啊？佢话有 汤渣， 系啦， 一啲汤渣， 你有呢个系 有汤渣咪变白饭。 但系呢次我已经唔记得啦，因为你已经系惯犯。 跟住佢就食汤渣送白饭，于是俾两蚊贴士，OK。 你乜都勾过噶啦，系嗰次最劲咯，即系我估唔到连大酒店都勾。 系咪种种大酒店你都会勾？ 呢个永世难忘。 系咪第时啲大酒店你都勾噶？ 唔会，保证唔会，我解甩佢。 勾个胆花埋水， 勾个和尚破地狱。 唔好啦，呢啲嘢知唔知啊？ 知啦， 有啲钱唔悭得。 系啊， 我知啊， 得噶，系啊， 一样系咁。 如果你真系搞唔掂，我送俾你啊！ 大家利是，大家利是， 送两个 嗰啲啊，我送第二啲嘢俾你啊， 金童玉女。 我先要个 I O 俾你， 但系两个玉女， 我哋包冇金记啊，我哋讲笑噶，包冇金记啊吓 ，OK 系啊，咁我送俾你，你要送翻俾我， 唔使送俾我啦，我有排都用唔到。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

我啱啱攞咗成绩表，今次成绩麻麻地啫。 咁你使唔使我哋陪你翻屋企啊？ 咁又唔使，我会解释俾妈咪知。 无论大家今次嘅成绩系点，都要再次加倍努力啊！要继续争取好嘅成绩，我哋大家一齐加油！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无论今次拗脚拗唔拗到，下次都要努力拗脚啊！系咪咁啊？ 系啊，我哋加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下昼三点。当本港风力有迹象减弱嘅时候，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木兰而家最接近香港，随后会逐渐远离。木兰的外围雨带会间中为本港带来猛烈阵风，而初时离岸海域和高地仍然间中吹烈风。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今日开放将有限度运作。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期间，乐园户外游乐设施将按相关法例暂停运作，并将会在稍后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期间恢复正常，迪欣湖活动中心如常开放。抵港人士检疫安排调整为三日酒店检疫和四日居家医学监察，医学监察期间受疫苗通行证黄码限制，如果持黄码的院舍员工和学校师生亦都可以翻工翻学。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只要相关人士按时做核酸检测和遵从政府指引，相信风险有限。他又认为，有关安老院舍和医疗机构如果有员工从海外回港翻工，应该增加核酸检测次数。中环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说，消息公布之后，公司在一个早上收到过百个查询，主要去日本、泰国等东南亚地区。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时加团有一定难度，因为航班始终不多，加上前往日本的签证需时，因应新措施最快要等今个月22至23号出团，但他预料到了9至10月出团数目会倍增。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11.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木兰现时最接近香港，随后会逐渐远离。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下午3点。当本港风力有迹象减弱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木兰的外围雨带会间中为本港带来猛烈阵风，而初时离岸海域和高地仍然间中吹烈风，市民请继续提高警惕。在过去一个钟，长洲、塔门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8、58和5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8、71和64公里。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38点，跌365点，总成交金额30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1点，跌69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阿里巴巴87.2跌2.4，美团170元跌6元，腾讯控股293.8啱转咗系294元跌4元，比亚迪股份276.4跌13.4，恒生中国企业67.96跌1.48，人民生物69.55跌4.95，理想汽车119.1跌7.7，京东集团219.4跌9.2。盈富基金20.14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5.07，瑞士法郎0.954，加元1.28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7点，跌232点。港金报16,7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66美元，卖出1,79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较早前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就实施一个车速限制，现在就是强风限制已经取消，青屿干线的车速限制回复回正常的车速。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医管局儿科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席苏景桓医生 睇翻打呢啲小朋友嗰啲数据啦，其实最主要咧都系针口嘅地方会痛啦，可能有少少轻微嘅发烧啦，罕见啲，例如打完针之后咧严重嘅敏感反应啦，打完针之后咧，其实我哋都会观察佢一段时间，然后先俾佢走，咁家长应该都唔好担心啦，都知道咧打咗针嗰个激处咧绝对系好过个副作用。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吓，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27度气温，相对湿度92%嘅。 翻工啦， 翻工啦， 起身啦， 翻工咧， 起身。 咁有啲人翻眼， 佢如果唔使，你如果唔使翻工，应该呢个时候起身嘅话，正常都未起身嘅， 一定一时时啦。我呢个礼拜六就早咗起身，好早起身，8点几起身啦咁。 得冇人想知，好下个 八点算早噶你。 早点解唔早啊？瞓几夜晚喎、啊。 但如果要翻嚟咧，如果要翻嚟咧， 系第二日夜晚。其实我好羡慕啲人可以咁噶。 我识一个朋友就系睡宝宝嚟嘅， 系啊， 系啊。总之系星期六下昼就翻屋企瞓，瞓到夜晚去洗手间再瞓。 冇错，嘢都唔使食。 系啊，去到第二日星期日， 真系唔得。 傍晚。5-6点咁就起身啦， 真 系好嘢。咁啊，嘉文咪瞓10几20个钟， 系啊。我有一个睡宝宝朋友，比你一个更加超脱。 恭敬啊！ 更加超脱嘅就系佢瞓第二日 瞓到第二日嘅夜晚起身嘅时候，佢话究竟今日系星期六嘅夜晚咧，定系星期日嘅夜晚？ 其实 已经瞓到星期日嘅夜晚， 已经系星期一。 跟住佢阿妈好紧张，即系见到佢就将个手摆喺佢嗰个鼻嗰度嗰阵，佢又未死嘅，佢一路都 笃佢嘅人中啊嘛， 仲有呼吸，仲有呼吸， 冇得佢人中。总之知道佢系咁样嘅啫，佢可以瞓一日。 但系我想问，佢咁样瞓之前咧，佢系咪劳累咗好耐？ 唔系， 唔系又系咁样，正常 轻松松都系瞓十几个钟 啊。 系啊， 呢就犀利。 但系唔知点解皮肤系真系特别靓嘅，系、 嗯、 啊，亮亮亮咁样噶，水润水润咁样噶、哦。因为瞓得觉 系 好紧要，听闻有啲超级美女都系咁样，巩俐就 系 咁啦。 系 系系，系啊，巩俐系可以成日瞓噶，同埋佢就佢每一日系一定要瞓十个钟头或以上咯。如果唔系嘅话咧， 咁啊拍戏点啊？ 我唔知道哦，系啊，你打俾佢问下佢。 我 俾佢电话我， 唔系成日拍戏嘅，但系总之唔使拍。嘅時候佢又自己生活咪， 你睇佢保養得幾好，係咪啊？因為瞓得好嘛。 嗱，其實女仔咧，我哋覺得靚女咧就係會。皮肤靓啦，会香喷喷啦，咁样样。咁、有个网民咧就喺讨论区就话啦：，喂，我最近有个新嘅女同事咧，个样都 OK 嘅，眼大大啊，好 sporty 啊，即系佢觉得好 sporty。点解觉得 sporty 咧？因为佢见到佢翻工咧，成日攞块球拍啊。咁、即系话佢可能翻工嘅前后会走去打下 打波、 tennis 啊，做下运动啦、咁样。但系咧，佢令到呢、這个女仔令到佢好困扰一样嘢系乜嘢咧？佢有个女仔咧，好中意自己抬头开一把风扇仔。咁跟住咧，佢就。会闻到一阵嘅好臭嘅，佢形容啦，汗味，唔系体味，系汗味。 一定系做完运动之后，系 啦，有可能，有可能佢做完运动冇冲凉。 系啊，我咪讲过啦，我试过咁样嘛，有人弹开，我好开心。因为佢唔使， 即系冇办法，你只可以咁讲就系男仔女仔靓与唔靓都系有汗臭， 系 啊，唔系话靓女就会特别香嘅，系啦，咁就问啲网民，哎呀，应该点算啊？如果我直接同佢讲，喂，你好臭啊，咁又好似好 hurt， 但系咁点样点咧？如果男仔可能佢会放心讲啲嘅，但女仔佢又唔系好敢讲， 搵女同事讲咪得咯， 搵女同事同佢讲啦，或者写张纸俾佢啦，跟住送一支嗰啲咧，系啊，除汗臭嗰啲嘢咁 啲网民就教，因为咁啦，你摆支汗臭剂喺佢台。 系咯，实知啦，醒目啦。 我觉得有时又会觉得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你点解唔怕？点会怕开口咧？ 系咯， 系咪？可能佢自己唔知咧，讲咗俾佢听啫嘛。摆 上网佢就够胆啊！呢个哥哥， 摆上网佢冇开佢名啊嘛，又即系你唔会知边个。 咁你开嚟做乜嘢？ 唔系咯，你讲嚟做咩咧？ 系啊，讲嚟做咩先？你喺网嗰度可唔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啊？ 亦都有啲网民话，不如咁啦，你摆把风扇对流咁样吹翻过去咯，咁样。 咁啊冇意思， 咁又唔使，系啊，即係好似人哋玩嗰啲照妖鏡咁啫嘛，係咪啊？照我照翻你，跟住 我整隻大啲嘅鑊， 係啊，我真係見過， 我都見過 呢啲咁嘅陣勢。 有啲人掛啲CD 啊，掛喺個窗前， 反映啊嘛， 嗰啲又唔係嘅， 影雀仔 係啦，嗰啲係嘅就嚇雀仔嘅。 有啲人又唔中意，因為呢啲陽光射咗佢咧，又反翻落你間屋度咧，你 幾好啊？啲 mirror ball 咁樣， 染樣樣 係啊 ，disco 咁樣啫嘛，咁所謂。 但係如果太陽啱啱反過嚟，你又唔舒服㗎，即係要掛啲反光嘢。 唔係呢啲嘢，你真係最好嘅就係有禮貌地去同佢講，好過嘅就係成日咧都好曲線咁樣諗住要去解決，解決唔到嘅呢件事其實有幾難咧？ 一啲都唔難。 係啊。讲俾个女同事听，我就喂，衰猪 做运动 又打波你， 系啊，打波你， 几时一齐去嘅？ 咪就系啦，就喂喂，有冇冲凉啊？ 系， 咪冇咧？ 跟住一巴刮落去， 咁又冇，系啊，咪同佢咁样轻描淡写，讲下 开心心咁讲， 系啦， 就唔好形容咪料臭咁样。 但系我觉得而家啲人真系乜嘢都摆上网，我真系好奇怪啊！吓，即系突然之间唔知点解嘅，就系我搵唔到条路嘅，佢哋都会喺 Facebook 度问嘅，我 再 先， 再先 睇下有边个系咪可以帮到手嘅，有时系真系帮到忙嘅，但系有时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嘅呢啲咁嘅互动同埋相处咧，你哋竟然打咁大劈嘢摆上去一啲咁嘅， 不如直接同佢讲， 你不如同佢讲啦，系嘛，快靓正，唔好嘥时间，系咪先？ 我都觉得系啊， 你有冇觉得我有啲好臭嘅？你有冇想同我讲噶？ 我就咁 WhatsApp 你。 我覺得咧，汗味反而係容易啲講嘅，狐味就難搞啦。 麻煩啦。 又或者口氣都難搞啦。 都搞到嘅兩樣嘢。 但 係 而家戴咗口罩又比較好 啲。 係啊。 因為有時咧，你一近距離咧，本來你唔覺嗱口氣咧，如果再加埋如果吸煙嘅習慣咧，撈埋咧就重大陣味。咁我都試過嘅。咁我如果你唔係成日同佢傾偈，咪忍一陣咯。我就覺得係。 同埋你都可以關心下佢啫，因為有時口氣大嘅啫，除咗係個人嗰個性格之外，之外。 呢啲咁樣咧，冇得改啦。但係如果你 即係你嗰隻口臭冇得改， 我嗰隻口臭同埋我個口氣大大口氣嗰啲係好難改嘅。 即係冇改冇改，真係冇改。 即係如果心理上嘅口臭咧， 心理上嘅口臭 可以改。 但係有時原來真係唔知嘅。你哋有冇聞過有一隻咧，就係、是、其實自己係上火啊？可能嗰一輪食得比較多， 自己聞到自己 聞到嘅。但係有時咧，你譬如可能有架車。我又試過咁樣，有一個同事，佢就係有一陣咁樣嘅口氣，嗰陣時候冇口罩啦。哇！佢一落車之後嘅話咧，嗰陣口氣嘅味咧係萦繞喺我架車裏面嘅話，係唔 即 係 佢中間佢講嘅嘢， 佢個講嘢，因為佢就係我哋會開冷氣啊嘛。 嗯， 係啊，跟住佢就係佢有一陣嘅就係酸酸縮縮嗰一陣味。 未必係口氣，可能係佢新衣服上嗰啲。 佢係口氣。咁跟住嘅就係你會同佢傾偈嘅時候，你會發覺就哦，原來喺佢嗰度嚟嘅。嗯，咁、你就要提一提佢咯。 我問下徐 Sir 先， 係 問下徐 Sir。 哦，你曾經有一期都係咁嘅， 係咩？ 你自己唔知係咪？ 唔知啊， 係啊，有人同我投訴過。 自己其實唔係好知㗎。 佢、你我好肯定佢唔知。 唔知啊。 有個方法嘅，不過唔知得唔得啦，就合埋個即係揾雙手合住個嘴，嘘一啖氣自己聞啊。 嗯， 係咁，有時可以聞到少少。 好啊，好啊。 但係嗰一輪就會比較擔心你啦，因為其實有口氣係代表你嗰啲腸胃有啲問題啊嘛，嚇。 可能 我就係啲 食得唔夠喎，可能你再食多啲可能會啲。 可能我即係我要準備下金童玉女先。 唔使唔早，我覺得話唔係叫金童玉女咯。 你準備定金童先啦，到遲啲先玉女啦，好冇？ 準備玉女先，金童遲啲先。 咁不如唔好要金童，要曬 玉 女 啦，得唔得？ 如果係玉女，就不如四個啦。 係啊，燈籠玉女啦。 嗰個肉係邊個肉啊？ 兩個肉都得， 七個啦，好冇？一個禮拜七日啊嘛，係咪？好啦，繼續我哋節目啊，28度氣温。今日我哋嘅網上情經典重現，我哋帶嚟 Logi 嘅舊歌，一齊重温一下。网上情经典重现，罗文罗技。罗文呢个名字，相信对于好多喜欢听中文歌的朋友一定记得。出生于1944年，原名谭伯先，绰号罗技。 在香港乐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被视为带动粤语蓝曲发展的先驱者，活跃于1960年代直至2000年初。以前我们香港人成日话用电视剧来煲饭或者送饭，原因就是我们无论是煲饭或者是送饭吃饭，都是看着电视剧。讲到电视剧有两种大家经常看，其中一种就是配音的日剧。仲记唔记得呢一套《前情感受》？讲三个青年嘅打拼过程，我哋有中文版本，由罗文唱出。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治病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让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 罗文的歌曲风格非常之广阔，除了唱一些时装曲之外，在这个武侠剧方面亦都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例如这首。作风前卫的他唱这个古装剧一样有大侠的风范。经典武侠剧主题曲《小李飞刀》，罗文唱出。 柔情蜜意，乱挥刀剑无结果，流水滔滔斩不断，情丝百结冲不破，刀锋冷，热情未冷。刀剑断盟约，想死注定成大错。 由于当年这个电视剧可以说是很多香港人晚上一定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的节目，所以每一首的电视剧主题曲亦都成为很多我们脑海里面不停看不停听，好熟好熟，好像洗脑一样。除了这些武侠剧的主题曲之外，当然罗文的歌里面一定会有这一首。简单的歌名就叫做《家变》。 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 不必怨世事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跌，别将我云变好运。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罗文曾经得到多个香港乐坛的致敬奖项，包括由1991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的金针奖，1996年辉煌成就大奖。2002年10月18日， 迎接那边。 罗文因为肝癌逝世，享年57岁。 与你拥抱着永恒。 正如刚才所讲，罗文的歌风不单止唱一些正经的歌曲，有时唱一些搞笑歌曲、古怪歌曲、得意歌曲，一样咁出色。讲到好多香港人，其中一个小小嘅通病就系傻大。 爽啊爽啊爽，嗨呀嗨呀嗨，笑话废话不够，其实八通街中意听爆料，听到好鬼嗨，八就八尽讨厌，听到一次半大人习惯讲啊讲啊讲到兴起八度出街，咪话我话见面时间只讲靓态，听啊听啊听到是非四处咁晒，到后来传言又四起又话无解，笑费一个讲嘢的你大。 好，快乐早上十一点钟，今日翻嚟就会有小朋友电台。 冇错啦，咁一阵间我仲有客家婆来了。 顶防疫部门预测，月内单日新增病例最高可达200,000宗。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 19.9 度、东经 111.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在上午9点半至10点半，天文台录得塔门、长洲和长洲泳滩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9、58和5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9、73和71公里。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04点，跌398点，总成交金额3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43点，跌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9.3，跌6.7；腾讯控股294.2，跌3.8；阿里巴巴87.35，跌2.25；比亚迪股份277.2，跌12.6。恒生中国企业67.8，跌1.66；药明生物68.95，跌5.55；理想汽车119.9，啱转咗系119.8，跌7蚊；京东集团219.4，跌9.2；盈富基金20.1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83，瑞士法郎8.235，澳元5.464，加元6.09，新西兰元4.94，欧元8.022。每百日元对港元5.8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7点，跌232点。港金报16,7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51美元，卖出1,79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红磡警署。重复多次，就是公主道去红磡方向，去红隧方向啊，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红磡警署。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的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一段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土瓜湾的码头围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乡道的中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你听紧咩歌啊？ 哇，我爱黎明，夏日倾情。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我？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11至2。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等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就是我一直都有好好成绩的英文科咯。那次竟然不合格，我好不开心啊。 那你怎做啊？ 我拿完成绩表之后呢，匿咗喺个篮球架后面度喊。后来呢，我英文老师知道啦，就同我倾偈啦，仲同我分析点解成绩会差咗。 Sarah 姐姐，你个英文老师好好啊，去问候你，安慰你。 是的，老师呢都好关心同学嘅。老师同我倾偈，令到我知道自己退步嘅原因。佢又教咗我一啲方法，鼓励我下个学期再努力，仲叫我有啲乜嘢唔明白啊，可以随时喺放学之后问佢添啊。 我知道啦 ，Sarah 姐姐，下个学期我会做多啲笔记，抄低唔明白嘅生字，有咩唔明白就问老师。 我哋会支持你噶，有啲咩唔明白，其实你都可以问我噶。 学校就由今年起取消咗名次制度，净系显示每科成绩系 A、B 定 C。咁我哋就唔使担心自己考第几名啦。我觉得压力冇以前咁大，不过 乜嘢呢？ 我上堂有时真系好中意同隔篱同学倾偈，所以喺评语一栏，老师就话我上堂有时中意倾偈。 成绩表是学校同家长沟通的桥梁之一。咁你哋认为成绩表应该显示乜嘢重要嘅信息俾家长知道，又或者唔想要啲乜嘢资讯呢？ 可唔可以唔用红色标示唔合格啊？因为我今次打开成绩表，我见到有红色唔合格，我都觉得好刺眼，又惊俾隔篱同学见到，我会更加唔开心噶。系、关于我嘅学业成绩，如果唔俾家长睇，得唔得啊？ 睇嚟你真係好担心喎。其实学校成绩表嘅用途係反映学生喺各主科同埋其他述科能力以及喺学校表现嘅指标。如果唔俾家长睇，佢哋唔知道你嘅学业表现，佢哋又点可以帮你进步呢？不过小芳同学嘅提议用唔同形式去表示成绩，这个都係值得考虑嘅。又或者其实依家有好多老师都会试下用唔同嘅教学形式，希望可以透过多元互动的手法，令到大家同学更加容易吸收，加上你们又再专心一点，成绩自然就会更好的啦。 小芳同学，那你使不使我们陪你回家啊？ 那又不使，我会解释给妈咪知，我今次成绩未如理想，应承她我会认真学习，认真温习的啦。 无论大家今次的成绩是怎，都要再次加倍努力啊！要继续争取好的成绩，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知道。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最想同屋企人去嘅地方就系落雪嘅地方。爸爸妈妈话去韩国，我咧就想咧去砌一个雪人，睇下系咪真系好似《冰雪奇缘》嘅小八一样咁可以行路。不过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唔记得带红萝卜同埋柳。柳就爱嚟做眼睛，红萝卜就爱嚟做鼻哥。不过唔记得带都唔紧要啊，反正《冰雪奇缘》里面嘅小白都成粒鼻噶啦。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嘅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你的声音有机会在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一杯奶盖健康幸瞬间袭来，我望他分可淡着到餐厅食材，现实很多障碍，如果分可安在结果怎可以断开，伴你养滑夜的比赛，小白面总有是情菜，原来始终相信爱，寒冷笑话不曾得爱，伴你猛大事都感觉不怕我的害怕，仍要拖你走未来一世代，多几次太老后再晚入，多几次世日醉酒，甜到上有三分已经足够，甜满快乐宇宙，受难游戏没有尽头，共同游玩亦可有上过，要抱就抱别怕丑，能够笑着向着那些失也别独走，出呼救，明白所有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依走，就算有气色快尽头，共同游玩亦一番相救，要牵手变到船头，能够笑着靠着那些失 友。风骚大世界，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能够接受教育咧，系一件好开心嘅事。而校园生活嘅话咧，亦都系每一个同学仔咧，佢哋成长嘅必经嘅阶段啦。要平衡大家嘅学习咧，情况少不免咧，就系要测验同埋考试嘅。而最终要面对嘅咧，就系会派发成绩表嘅时候啦。成绩好嘅，当然系开心啦；考得唔好嘅，都唔好气馁。以上嘅说话咧，讲下就轻松啦。但系面对要派成绩表嘅同学仔，仍少不免咧，都会有一啲嘅压力嘅。就住呢一个话题咧，我又想同啲同学仔倾下偈，佢哋又有啲咩嘅睇法咧 ？Hello， 欢迎有两位嘅同学仔嘅，不如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不如我有请嘅就系男同学介绍自己先啦，好唔好啊？你叫咩名啊？ 我叫陈柏朗。 柏朗你好，你今年读几多年班啊？ 今年读三年班。 今年系三年班，好啦，咁啊，另外女仔咧，你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咧？ 我叫谢婉晴，我今年读四年班。 嗯，柏朗就系三年班啦，咁而婉晴咧就系四年班嘅，咁啊欢迎晒两位嘅同学仔先啦吓。好啦，咁我谂相信其实两位咧对于派成绩表咧都应该经验丰富噶啦，系咪？咁其实咧惊唔惊派成绩表嘅？柏朗讲先。 唔惊。 点解唔惊嘅？ 因为咧嗰啲成绩表嗰啲成绩，如果之前考得唔好，妈咪都已经会话过我之后派咗成绩表。之后妈妈都知道，都唔会话我咯。 哦，咁好噶，咁婉晴咧，你惊唔惊派成绩表噶？ 我唔惊嘅啦， 两个都唔惊派成绩表，点解咁叻嘅咧 ？Sarah 姐姐以前好惊嘅，点解你又唔惊啊？婉晴， 因为妈咪觉得我已经尽咗力，就已经好好啦。 哇，你哋就好啦，两位屋企人咧，即系对于你哋嘅成绩嘅话咧，都有一个非常之正确嘅态度啊吓。咁啊，但系咧，始终你话即系话唔系好担心，系因为咧，即系屋企人都好了解啦。但系派成绩表之前嘅话咧，心情好可能都会有啲困扰噶。你哋两个有冇噶？会唔会担心？柏朗 唔会担心， 唔会担心，点解啊？ 因为妈妈唔会闹我咯。 最紧要就系妈妈唔闹嘅话，就唔担心啦，系咪？ 系讲几句话我，点解会咁样噶？ 咁你会唔会担心自己成绩唔好噶？柏朗 有时都会嘅。 嗯，咁会唔会如果系今次考得唔系咁好，咁样就会有啲担心？ 会噶，有时都。 嗯，好啦，今日要问下婉晴咯，咁你又点啊？派成绩表之前嘅话，个心情会系点嘅咧？ 之前个心情我系会有啲紧张咯，系因为我觉得自己会唔会比以前高少少啦，低少少啊，或者有可能唔合格啊咁样咯。 嗯，对自己都系有要求噶，嗬？有冇试过个就系成绩咧唔系咁理想啊？柏朗 有啊。 咁你会点啊？ 嗯。 好驚咁攞翻去俾媽咪簽名，簽完名佢就睇下，話我之後就收翻埋去，聽日就交翻俾老師。 咁會唔會自己都會再勤力啲，希望自己下一次會考得好啲噶？ 會， 即係自己都會努力個呵。咁婉晴你呢？ 我都試過嘅，我係。同妈咪讲声，求求你啦，我尽力噶啦，我嗰阵时分咗心。但系我觉得我最惨嘅系有一次我常识系59.5分， 吓争少少先合格啊！ 60分满分啊，差0.5分， 咁咪觉得好唔抵咧。 好唔抵， 咁点算啦？ 最后屘原来老师改错卷， 好嘢！咁之后就合格咯，系咪啊？ 系。 咁嗰次对于你嚟讲系咪好难忘呢？ 系。 而家万一真系成绩考得唔好嘅话咧，我又想问一下婉晴，咁你会点做啊？ 我会令到自己冷静啲。唔好咁激动先，之后就准备同妈咪讲我分数有几多啦。 因为我发觉咧，就两位咧，其实系婉晴同埋柏朗咧，佢考完试之后派完成绩表咧，都系发觉要同屋企人交代，咁啊自己就会努力嘅话就一定要噶啦，系咪？咁所以我谂咧，即系始终都系一定会有少少嘅压力嘅。咁如果系咁咧，你会希望当你自己成绩唔系咁好嘅时候嘅咧，屋企人点样会令到你觉得舒服啲啊？柏朗， 妈妈讲唔会话我咯，妈妈如果叫我。下次继续努力，唔话我就好啲咯。 即系要鼓励你咯，系咪啊？婉晴咧？ 我妈妈都系话你已经尽咗力噶啦，好好噶啦，安慰咯。 安慰你咁样就会好啲啦，系嘛？不过我谂咧系咯，我谂家长其实咧就紧张你哋嘅成绩嘅话咧，都系即系担心可能到第时啊，即系个成绩唔好嘅话咧，就会譬如升唔到班啊，或者系点啫。但我谂咧，点样都系爱你哋同埋爱锡你哋嘅。好啦，我又想问一下咧，而家嘅成绩表咧，同唔知 Sarah 姐姐以前嘅成绩表会唔会有分别咧？咁成绩表其实除咗话系有学科嘅一啲分数之外嘅话咧，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嘢喺上面嘅？即系例如可能有冇操行啊，或者系考第几啊，咁样可唔可以同我讲下？柏朗 有操行嗰啲啦，同埋其他嗰啲资料，例如上学校嗰啲乜嘢班咯。 哦，系、哦，会升几多年班？ 兴趣班啊，仲有。 啊，仲有兴趣班噶，都会写埋喺个成绩表上边噶。 系啊。 咁啊，婉晴咧？ 我个成绩表咧就唔会讲我排第几名嗰啲嘅。系因为我哋学校冇定到嘅，系会有 A B C D 嗰啲级数啊，有科目啊，同埋都系会讲兴趣班啊，个人资料嗰啲咯。 哦，咁你觉得呢啲咁嘅资料咧足唔足够啊？定系你会觉得嘅就系如果要你加啲嘢落去嘅话咧，你会加啲乜嘢喺呢个成绩表度？ 如果加啲嘢入去嘅话，我会加啲安慰说话。 讲得好好啊，一啲安慰嘅说话。如果你考得好嘅话，就系啲赞赏嘅说话啦，系咪啊？ 系。 好好啊。咁啊，柏朗咧，你会想个成绩表仲有加啲咩落去啊？ 我会想个成绩表都系加啲安慰嘅说话咯，即系嗰啲赞下我咯。 系啊，其实赞美都好紧要噶，嗬。做得好嘅话就应该要赞啦，做得唔好嘅话咧，其实咧都可以系安慰，等大家咧可以就下次再继续努力，系咪？好啦，咁我谂相信咧，即系大家就下学期啦，就即系会面对呢个考试啦。咁如果系嘅话，希望自己喺边个学科嗰度，希望再做好啲咧，柏朗。 之前我好努力温英文，不过净系得70几分，想嗰啲英文再高分啲咯。 70几分已经好叻噶啦，但系如果你话有呢一个谂法嘅话咧，我都鼓励你吓，我相信你下次嘅英文一定会考得好啲嘅，好唔好啊？继续努力。好啦，咁啊，婉晴咯，有啲咩嘅学科想做好啲啊？ 我想中文同埋数学要做好啲咯。 而家几多分啊？ 中文系七。 分，数学系82分。 哇！你哋啲成绩都好叻喎，咁希望可以再做好啲，再考好啲。 嗯，系嘅。 有冇信心？ 有信心， 有信心，一定得嘅，好唔好？ 好， 好，好啦，就住我哋嘅成绩表嘅话，今日要多谢晒嘅就系两位同学仔发表咗佢哋嘅意见，多谢晒婉晴，多谢晒柏朗，唔该晒。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哲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过去两日收到大约300个有关红黄码的查询，其中一个人指疫苗通行证二维码颜色出错，随即获修正。有报道指，有提早完成酒店检疫的旅客，安心出行部分时间未有显示为黄码，进入餐厅的时候职员未能辨识。黄哲光估计，可能是受网络影响，令有关人士的安心出行未能够更新为黄码，亦都可能是有关人士的安心出行未更新至新版本。他又希望食肆尽早为有关扫描装置更新程式，并确定已经连接网络，以助识别黄码人士。食环署人员将巡查并提供协助。黄志光又说，红黄码星期一实施以来，截至昨日，政府雲端系統一共處理670万次有關比對，運作暢順。海外抵港人士檢疫期改為3日酒店檢疫和4日居家醫學監察。中環遊常務董事袁振寧說，消息公布之後，公司在一個早上收到過100个查詢，主要去日本、泰國等東南亞地區。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即時加團有一定難度，因為航班始終不多，加上前往日本的簽證需時，因應新措施，最快要等今個月22至23號出團，但他預料到9月至10月出團的數目會倍增。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只要持黃碼的人士按時做核酸檢測和遵從政府指引，相信風險有限。他又認為，有關安老院社和醫療機構，如果有員工從海外回港翻工，應該增加核酸檢測次數。浙江省溫州市國家安全局對涉嫌分裂國家犯罪、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台灣地區犯罪嫌疑人楊志淵變更刑事強制措施，由拘存轉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上星期五已經通知家屬。央視新聞報導，楊志淵長期受台獨思想毒害，就讀中學期間開始從事台獨分裂活動，2008年被民進黨選中重點培植，2011年參與組建台灣民族黨，積極策劃實施一系列台獨分裂活動，2019年應陳水扁邀請，代表一邊一國行動黨參選立法委員。香港修例風波期間，楊志淵高調串聯分裂勢力為港獨站台，鼓動多獨合流，公然挑釁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溫州市國安局將會依法開展偵查，目前案件正進一步辦理。天氣方面，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上午11:00，熱帶風暴木蘭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400公里，即是北緯19.9度、東經111.3度附近，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廣東西部至海南島一帶。在上午9:30至10:30，天文台錄得塔門、長洲和長洲泳灘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59、58和5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9、73和71公里。 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1点，跌411点，总成交金额44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2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4.6跌3.4，美团169蚊跌7蚊，阿里巴巴87.3跌2.3，比亚迪股份277.6跌12.2，恒生中国企业67.78跌1.6毫6，药明生物68.15跌6.35，盈富基金20.1跌4毫，理想汽车119.3跌7.5，京东集团219.2跌9.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5.01，瑞士法郎0.954，加元1.28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4点，跌195点。港金报16790蚊，升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1.62美元，賣出1792.1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講較早前公主道去紅隧方向近住愛民村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現在公主道去紅隧方向近住愛民村一段就比較車多。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后少少爱民村那段意外虽然清理好，这一段路都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路到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亚街路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是比较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中速嘅时间佢哋。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空间魔术师》， 估唔到一副停车场嘅模型都俾我砌到一座 building 出嚟，啊，真系靓嘅啫！ 请问食完未啊？我可唔可以执台啊？啊，对唔住啊，唔小心整跌你啲模型。 啊，唔紧要，唔紧要。 嚟紧一集《空间魔术师》。快乐原来好简单，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8月1日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即刻以邮寄、传真或电邮回复，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的。8月25日截止啊！查询2891-1001。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 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嚟到咧，我哋系逢礼拜三啦，都系好开心嘅。咁我哋就又见到取蛇，又系我哋把脉嘅时间啦。 欢迎取蛇， 系 注册中医师，系。 好啦，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嘅就系有气虚嘅体质啊吓。咁啊，今个礼拜嘅话有另外嘅有九个体质里面嘅其中一个， 嗯、 好似上个礼拜一样啦。我哋先嚟咧就做一个就简单嘅测验先。咁、 啊、 我哋又嚟咯，你又系问问题嘅时间啦，取蛇。 咁啊，大家又开始准备留意一下自己咯。嗱，第一咧、哦，你又会唔会感到成？个人都好似有翳闷咧， 个 肚谷谷个心口好似闷闷地嘅现象咧， 郁闷 咁啊！好似有啲人成日都话，诶个肚点解成日都咁大噶？ 有啊有啊， 减极都减唔到嘅咁样。 诶系咪？诶系咪讲你？ 咁 多事。 第二点咧，就睇下大家又会唔会成日都觉得好聚住。成日好似個人好重重聚聚擔唔起抬唔起勁咁樣嘅，好似行步路咧都好似行唔起拖拖曳曳嘅。好啦，咁第三啦，你又望下自己個肚啦，又會唔會咧有個好似好鬆軟嘅肚腩咧嚇？ 有 咩咩叫鬆軟？即係其實有實嘅， 係 嘛？ 係咪墜咗落去嗰啲啊？ 係啦，冧咗啊，冧冧地，好似咧唔得挺嘅。 誒、哎，我唔方便俾你。 陳 Sir， 你望一望佢，佢係鬆軟定係冧啊？ 係，我等我陣間慢慢望下先。 我冇話俾你望， 陳 Sir。OK， 冧嘅嗰一隻就為之鬆軟嘅肚腩啦，有嘅又有一分啦、嗯。 好啦，跟住又有留意，我哋成日都會見到可能面部咧就會有啲面油噶嘛， 有啊， 會唔會有啲人好似 啊 即係好似成個額頭都好似好多油脂， 有啊，我曾經有個朋友話、嗯：喂，你好熱咩？做咩成頭汗啊？ 嗰個咪我咯。 咁啊，嗰啲系汗同油又有啲唔同 嘅。我知啊，大朋友唔知 啊 嘛， 你 系 拧噶嘛，拧啊， 咁啊，呢一种咧，亦都系一种嘅症状啦。 系、 okay? 有啲人咧，又会觉得个眼皮咧就比较浮肿。 有啊， 系咪啊？ 肯定系啦，得啦，你已经攞晒分啦，你 好嘢， 系啊，咁啊。 即系算唔算啊？阿 佢直头系啦，取 上有少少有少少隆起嘅，轻微隆起就系我哋 微隆咧， 系啦，特征啦吓，呢啲系咁。当然啦，就好多人都会有嘅。咁啊，所以我哋仲要留意动，仲有冇？譬如话你会成日都口里边咧，好似黏黏湿湿，成日都好似咧就好胶好黏咁样。 反而系干喎，朝头早起身。 嗯，咁啊嗱，我哋又即系你呢一个就唔得分啦吓。 系。 咁啊，但系咧就希望唔好样样都得啦， 欧阳 系啦。咁啊嗱，而家咧就诶，仲有啦，啊你个人多唔多觉得好似喉咙有啲痰顶住？ 有啊， 成日都要 啊，有啊， 系啦， 当我真系一个痰， 佢真 系 好乞人憎， 痰湿仔。喂，我有病啊！ 仲有一个现象，你都要留意一下，照下镜睇下条脷， 嗯、 啊，会唔会条脷咧好厚脷胎？ 会啊！ 嗱、 啊， 多厚嘅脷胎咧？呢啲全部都系我哋今日所讲嘅主题啦。 系啦， 系啦， 中咗几多个为之系应该倾向于系痰湿？ 最少中咗有三个或以上，经常发生嘅话咧，你都已经有呢种痰湿体质嘅表现。 系听清楚，系痰湿唔系咸湿啊！ 冇错啦。虽然我 both 都系， 佢两样都系。好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有呢个表现啦。咁、如果你做咗呢个 test 之后嘅话咧，小强我谂好肯定你 系 痰湿啦， 冇错。 系啦，咁佢成因系乜嘢咧？系咪因为睇得咸书多咧？ 嗱、嗯，咁样咧， 阿取 Sir， 你话翻啲正当嘅嘢俾佢听。 嗱，首先啦，好多人咧就中意食甜嘢， 我冇 系啦，又中意食生冷嘢。咁樣又涼得冷氣多，運動又做得少，咁身體嘅新陳代謝就相對會慢，咁個人咧啲水液循環咧就行得唔夠好啦，咁就容易會聚住呢啲濕氣喺個身體當中，就慢慢就形成咗有啲水濕積聚現象。咁中醫角度咧就聚水就成濕，聚濕就生痰。 咁係一個階段嚟嘅。咁、所以佢話痰濕兩，其實係兩件事嚟嘅。痰就係較為黏稠，濕嘅嘢咧就冇咁稠厚嘅。咁、但係呢啲痰濕其實就唔係話淨係單指我哋成日喺氣管咳吐出嚟嗰個痰，其實喺我哋啲血液裏面有陣時有啲人去睇西醫咧就話啲血好結啊，好濃， 好濃稠。 冇錯啦，呢種咧其實都可能係啲三高啊、膽固醇啊、血脂啊呢一啲嘅現象。咁根本上， 我就簡直覺得，其實取上嚟同你診症緊啦，佢全部都有啊。 冇錯啦，呢一啲現象咧，就係我哋身體裏面嘅叫做無形之痰。 無形之痰， 冇錯啦。佢根本嗱，我哋咳吐出嚟嗰個就係見到嘅痰啦。但係如果喺身體裏面嘅一啲黏液或者血液嘅濃稠，好似痰咁結嘅咧，我哋就叫做無形之痰。 明白， 冇错啦。咁所以呢一啲嘅现象咧，就要好注意我哋嘅饮食啦，同埋点样去加强我哋一啲锻炼啦。嗱、譬如话咧，我哋有一个方法去下湿，将佢呢啲痰带走嘅，就是、用云苓白术煲水代茶饮。 云苓白术，有样嘢我都唔识。 系啦， 嗱，点样 嘅？云苓咧就白色，好似卷咗个蛋卷仔咁样嘅，系、啦，一捻佢好易碎嘅，咁嗰只就云苓。白術就一片片啡色嘅，咁、每一樣咧就用一兩，咁、如果 1:1 係啦，咁水咧就用六碗，咁、就用去抌咗落個水喺個煲度煲得佢半個鐘頭，咁、就可以熄火、代茶飲。咁頭先呢個份量咧，其實就係一個人起至到兩個人子嘅啫、因為煲完出嚟六碗煲得半個鐘咧，都起碼會有三四碗剩，咁、即係話預期咧一個人要飲曬嗰三四碗， 每一日。 每喺嗰一日里边代水代茶，嗱咁饮呢个咧就有咩好处咧？你先观察到第一，你望到条脷又胀卜卜，有阵时咧牙齿印又好多，咁啊嗰个脷胎咧又好厚、甚至乎你去个大便都系有啲黐黐黏黏或者泻嘅。 又冇喎呢樣， 咁就未去到咁差啦。咁、 哦 啊、但係你飲咗呢個雲苓白術水嘅時候咧，你就會留意到好似脷胎少啲啦，條脷冇咁脹咯，啲牙齒印啊淺翻咯，個、肚又冇咁脹。咁、好多人去濕呢一個茶水咧，佢又講出有個副作用咯。咁啊咩副作用咧？嗱，曾經有個醫師啊介紹個病人飲呢個茶水，就要連續飲1个月30日嘅。 哇！ 咁啊嗰個病人咧就好信個醫師。咁又好听话咁去做，嗱咁佢咧就佢话我饮完呢30日咧，我真系嗰啲症状减轻咗好多，我个副作用系咩咧？我少咗10磅。 咁咪好開心啦？點會負責？係 啊， 係好開心。 佢冇預期咁樣嘅，係、講笑嘅。 哦， 咁佢即係話咧，啊，反而個人咧就減咗肥， 係啊，輕 鬆 咗，鬆 咗，冇錯啦。所以嗰個係好嘅副作用。 好啊。 所以就頭先你講嘅就係雲苓白術咧。如果我唔係屬於係痰濕嘅體質嘅話，平時飲唔飲得啊？ 咁就可以飲咗就減低變成痰濕嘅體質咯。 哦，唔係佢想問可唔可以減肥？ 係啊，即係我聽你咁樣講，哇！你突然之間 條 腰瘦咗喎， 冇錯。所以咧，有啲人咧，我平時煲咗呢個茶水，我係預防痰濕發生， 預防都得嘅。 冇錯啦，因為我哋總會出去應酬啊，可能有陣時啊食啲甜嘢或者食啲油膩嘅嘢，咁食得多呢啲就會惹濕。但我就唔好俾佢惹起之前，我就飲咗去清先。咁但係就因為嗰個人咧，佢係濕氣重，所以佢個醫師叫佢咧就要連續飲1个月。咁、如果我哋冇咁樣嘅情況嘅，就1个礼拜咧，基本上飲一次、都可以啦。除非你有特殊目的，你就係想，咦係咪真係可以去下啲水啊？ 梗係啦， 一定 係 啊， 係 啊， 即 係已經聞得咁， 尤其是女仔 啊，點好意思踢爆 佢咧？雲苓白術， 雲苓白術。咁仲有一个方咧，就好简单嘅，就 系 用蒜头衣煲水饮。 蒜头衣煲水 系啦，嗱，我哋好多时候煮餸都会落蒜头，拍咗个衣就唔要啦。 系啊， 咁但系其实蒜头衣咧喺我哋个中药应用咧，就系可以有温阳利水。咩意思咧？嗱，温阳即系话有啲人咧，佢少运动，凉得冷气多。咁啊，成日手凍腳凍，兼咧又有水腫，咁呢啲都係同於有痰有濕嘅現象有關。咁、如果我留翻我哋煮餸嘅蒜頭衣， 咁啊储到佢够一碗到啦。咁我就用两碗水去滚一滚佢。 哇，一碗啊，即系要一碗嘅。 一碗蒜头衣。 蒜头衣。 系啦， 其实我仲以为你要一吨添。 都要几家人夹粉储嘅帮手，系咩？唔系隔篱屋啊。 蒜头衣一碗就两碗清水，喺个煲系啦，咁啊滚滚佢滚一两滚就得噶啦，一分钟都唔使。跟住就熄咗火，佢又冇乜味嘅。咁佢个作用咧就嗱，有啲人就话啦，佢又会煲薏米水饮嘅去湿， 去湿啊嘛。 但系大家有唔同嘅，薏米咧就比较清凉。咁、如果我哋而家係讲有啲人痰湿嘅原因係新陈代谢慢，阳气唔够，容易见攰呀、重聚，咁你就要用一啲补阳气嘅方法，大一大顺，咁佢个小便呢係明显会畅通，咁你个咦好似屙尿大督咗喎，个人啲水湿就少咗，就冇咁易攰添，咁呢个简单嘅方法呢就屋企个个都有机会用蒜头嘛，咁、就可以试下用呢一个方法，睇下可唔可以帮助减少呢啲痰湿生成咯。 哇，呢、這个真係好好、喎、 啊。阿崔常有嘢发问。 请问。 我每朝呢都鍾意饮一杯斋啡。 係。 斋啡又会唔会对我嘅痰湿有影响呢？ 嗱，其实呢咖啡呢就经烘焙多，咁、所以呢就容易会上火、如果你饮得太多嘅话。 一杯呀都 係。一杯就唔多嘅。咁、但係如果睇下你有冇多唔多落糖啦。 唔落。 係唔落就冇事。 佢饮斋啡。 冇错、如果係落得糖多先至会容易惹痰。 哦、 但如果冇落糖嘅斋系斋啡咧，就最多系个人容易会上火同埋热气嘅啫，就唔会影响痰湿嘅。痰湿咧就最多系食得好多啲浓味嘅嘢，咁、个身体就会影响咗个脾嘅运化，咁佢运化得唔好，啲水液就储住咯，咁、个人慢慢就聚下聚下，就即系等于一个人。佢本来唔肥嘅，佢变成咗痰湿嘅身材咧，佢都系肥嘅。咁、就系因为佢聚住积住， 但系透嘅个人望上去系 松嘅， 松嘅 系啦。佢冇佢唔系佢真系一啲水聚住而成。咁、所以亦都有啲人咧，头先讲话佢痰湿会影响到成日喉咙一啖痰困住。咁、我哋又可以用啲咩方法去改变埋佢咧？我哋就用陈皮焗茶。 陈皮焗茶 系啦，陈皮焗茶，咁啊一日咧就用一杯热水啦，再放一片嘅陈皮就够噶啦。 吓咁少噶？ 唔使多噶，因为陈皮一多咧、又会上火嘅。 哦， 系啦，因为陈皮佢嗱，我哋要用陈皮就要陈旧嘅意思，越陈旧嘅果皮咧，咁佢就冇咗嗰种燥气。但系就有多咗嘅香氣， 即係好似嗱，去咗人一樣，係咪？即係冇咁火啊！ 好似 年紀大啲， 點答你？ 嗱，即係好似布蘭迪咁樣，佢就會香醇，就冇咁燥啦，即係個含義。咁所以咧，陳皮有啲咧就要買靚少少啦，就唔要咁多囊嘅。咁、如果你話屋企嗰啲囊多，我哋就浸下就刮 咗 佢，係啦，因為嗰啲囊就係散，又係會惹濕嘅。 哦， 所以我哋就用啲靚嘅陳皮就唔使刮啦。咁啊，用、 就直接劈落去就 滾水焗。咁、就幫助咧健運個脾胃，咁、佢就將嗰啲水濕積聚嘅現象咧就減少，咁、就冇咁容易有痰咗啦。 明白。好啦，咁其實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即係痰濕咧嘅表現啦，我哋嘅成因啦，同埋我哋嘅預防啦，就調理咧，就頭先嗰三樣嘢，就係關於我哋嗰啲茶水啊等等。係咪如果我哋唔係有痰濕嘅表現嘅話，我哋都可以飲咧？ 都可以飲嘅，因為我哋唔理佢就有機會變成痰濕，所以呢一啲咧。就是最正氣生活會用到的東西，爭在冇事的人呢就佢需要用嘅程度就唔需要咁密集。我有呢个痰湿嘅现象咧，我就要勤力啲，先至可以洗得甩你嗰啲痰湿啦。 明白晒。 我会努力啦。 系啦，咁如果系嘅话，就咁样目测嘅话，阿水上会唔会觉得就其实阿小强系应该都几痰湿，系咸湿， 似唔似痰湿仔啊？ 吓咁啊，当然啦，就我要最好睇埋条脷啦，系嘛。我 唔好啦，唔好啦，呢啲咁嘅嘢系啦，系啦， 咁所以大家自己可以都系观察下条脷有冇多脷胎， 明白？ 大便有冇黐黐立啦？ 好啦，咁今日我哋讲咗一个就系呢一个叫做痰湿嘅一个体质。到下个礼拜嘅话咧，我哋有另外嘅一个特质同大家讲咯、有好多嘢都袋咗落袋啊吓。就算你唔系话属于呢一种咁样嘅体质嘅话，其实基本上阿徐 Sir 教过我哋嘅话咧，大家都系可以去因应住头先佢教我哋嘅，譬如可能啲茶水啊咁样，都可以得闲咧就是、焗嚟飲下嘅，你都可以預防。如果真係自己會變成一個嘅就係痰濕嘅一個體質啦嚇。好，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嚇。 拜 拜。 拜 拜。

快活人。 哦，原来咧你系痰湿仔，咁所以咧、大家听清楚我读音系痰。痰湿，咁原来我哋身体状况咧，好多嘢系可以从你嘅表征啊，即系嗰啲眼耳啊、眼有鼻啊，即系头先所讲，咩数咩个肚又撇啊，唔系撇啊，叫咩啊？ 肚 冧啊， 冧啊，即系呢啲诶系可以睇得到嘅。 冇错，望闻问切啊嘛， 冇错、 就系咁嚟啦。 咁、所以多啲留意啦，自己又好，身边人又好，跟人哋话啊嘛，即系如果你眼打经常系比较黄啲嘅咧，咁可能个肝就有事啦。 小心小心， 系冇紧要，唔系紧，最紧要系平时多啲留意。 好咗。 知道，听多啲我哋嘅中医时间。 十二点钟之后， 有冇有孟家婆来了？ 但我锁咗栋门， 系咩？ 条锁匙我抌埋， 锁边道门啊？你锁边道门啊？ 你有冇锁住你自己嘅后门啊？有冇啊？ 山宅啦，不如 好 冇？ 佢后门入咗你啦，佢。 好啦，留意十二点钟之后就有客家婆来了，同埋今日都有个故事喺片语人家出现嘅。 马上 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啦，翻嚟继续。 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喺正午12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喺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450公里，即系北纬20.3度、东经110.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雷州半岛。木兰已经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附近登陆，并开始远离本港，但香港多处仍然吹强风。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下午6点。当本港风力有迹象减弱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木兰的外围雨带会间中带来猛烈阵风，初时离岸海域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市民请继续保持警惕。在过去一个钟，长洲、塔门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3、59和5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3、75和62公里。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85点，跌417点，总成交金额47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2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4.2，跌3.8；美团168.5，跌7.5；阿里巴巴87.35，跌2.25；比亚迪股份278元，跌11.8。药明生物67.35，跌7.15；恒生中国企业67.76，跌1.68；盈富基金20.1，跌4；理想汽车119.7，跌7.1；京东集团218.8，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86，瑞士法郎8.234，澳元5.464，加元6.092，新西兰元4.939，欧元8.0179。每百日元兑港元5.81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95点，跌204点。港金报16,7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09美元，卖出1,7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喺菲林明道。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就窝打老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而家出面部分地区落紧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起碼我主動提出呢個教過未啊？我係唔記得，咁但係我都係俾啲意見啫。 好過你啊！完全潜水啊！ 知唔知咩叫建设性啊？知唔知啊？ 知道。 知唔知咩叫破坏性？ 系啊。 知道。 知唔知啊？ 知唔知咩叫净系谂住先啊？ 你哋两个 林白白嘅，你今日 你其实两个咁憎我，不如赶到出闹啦！ 唔憎你，有时其实佢都会同埋你一齐嚟去话我噶。 要 keep 一个班别人数噶。 佢黐埋嚟咗，根本就唔想同佢同刘阿姑啊！ 我明，但系你都系一个坏嘅榜样啊！ 我绝对系。 改咗你自己咩事都冇啦，唔讲啊！ 好啦， 咁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似乎可能系早一啲，但系其实咧都已经立咗秋 啦。冇错， 秋天其实咧开始或者系冬天咧，虽然而家我哋嘅香港咧都唔系话好冻，但系其实咧就除咗打边炉之外嘅话，呢一样嘢都系非常热门嘅，系 BBQ 系咪啊？你冇留意咧，一定系咪？ 我有留意啊，棉花糖啊嘛，鸡翼香肠啊嘛， 好嘢啊！就留意埋啲冇用嘅嘢。 我想问咧。其实系咪有一个指定餐单嘅咧？嗱，头先咧你所讲嗰啲系最主要噶啦，但有啲人咧烧啲比较另类啲嘅， 系啊，好奇怪。 例如多春鱼，你有冇烧噶？ 多春鱼唔撩楞啊， 唔多唔撩楞啊嘛，系啦。另外有有人烧 贝壳类都好， 贝壳类系啦，蚝啊， 系啊， 嗰啲 咁 快 好食啊。 嗯， 烧虾都有噶， 系烧定系就咁摆上去咧？ 有虾都有， 都系烧。 我见到个刀系个搵嘢捅住佢，跟住摆喺度烧咯。大头虾都有， 系啊， 海鲜就系嘅， 鲜我又 有另一 烧呢啲嘢啦，长脚蟹啦，贵嗰啲我中意先。 哦，咁样嘅，仲有咧，知啲咩？ 金同玉女， 金 同玉女 啊！哦，你烧嚟食噶，金同玉女。 金头玉女呢 点食啊？ 老师啊，佢整咸我， 我想炆嘢哦。 烧金头玉女，佢 整咸我。 金头玉女点食啊？点烧啊？ 整咸我，老师。 加蜜糖啊！ 你理都唔理， 唔系我真系好想，我想向你赐教一下，原来金童玉女都可以食 啊！系啊，佢 B B Q， 佢顺便烧埋啊嘛，系啊，系啊， 反正啲火咁靓， 鸡翼啊佢食，金童玉女系仙人食咁样咯， 啊，继续啊你哋， 哦，非常之好， 继续继续继续， 法兰扎 ，Carry on till tomorrow，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music， 好啦，嗱咁我哋讲翻。去翻我哋就系 BBQ 啦，头先我哋又讲到嘅就 系 金童玉女好另类啦，系咪？我未见过人烧过，系啊， 我都未见过。 唔系有嘅，唔系喺 BBQ 嘅 function 咯，喺另外一啲 function。 冇错，咁啊有冇人烧奈何桥？ 喂，有噶喎，点解嘅嗬？点解要烧奈 何 桥嘅？ 佢过一条桥之后，跟住可以咩嘛？ 要 投胎嘛？ 要自备嘅咩？ 奈 何 桥？ 奈何桥唔系阿公嘅咩？ 唔系，有啊有啊，你冇见过咩？ 我见过， 我见过， 我 见过。 唔系，你明我意思啊？ 我梗系知啦。 我以为系自备嘅。 哦，即系你以为 系 公家奈何桥？ 我以为公家，即系 大家都系过嗰条桥嘛。 系啦，一人带条桥，咪好多条桥。 系啊，好似你芭比桥一样啊。 又 friend 桥啊！ 每人带啲嘢噶嘛。 笑啊，老师。 你可以唔笑。 啊！你咁肤浅， 嘥 我 时 间。 佢话你肤浅啊！ 哦， 我冇笑，我今次我冇笑。 系，好好好好，冇我哋真系。 佢笑我都唔笑，佢笑我都唔笑。 老师，佢呢啲咧 有咩好笑？咁肤浅，笑你讲乜嘢啊？你 衰到冇人有啊？ 乜嘢啊？ 佢 有几衰啊？衰得过你？ 我冇笑。 衰得过你，你就系衰之鼻祖。好啦，咁啊讲开话，即系呢啲啊芭比桥嘅嘢咧，头先有讲到啊，就系话我哋成日都会准备嘅，包括有啲咩嘢啊？ 炭啦，肯定 要。仲有咧？ 个网啦，叉啦， 炭精你哋有冇用啊？ 炭精有。 贪心精有 耐， 贪心精，贪心精有啊，攞去烧都几好， 烧下贪心精， 搵啲叉烧酱系咪？ 边个 贪 心精啊？马 小明， 好，咁啊，你过隔篱度唱音乐堂啦，好唔好？你咁中意唱歌， 系啊系啊， 我中意唱你啫，老师。 咦， 佢今日夜夜插你， 佢唔止今日， 佢点解佢今日战斗力咁强？ 系啊，佢今日嗰啲好， 佢而家唔系叫盘懒 啊？你由得佢啦，系嘛？佢星期一都唔会。 佢最初佢本来就系话你松散。课程 梁继章同学，你唔好阻住我啲时间嚟学 嘢。好，咁如果系我哋而家即刻嚟啦， 好， 咁啊睇下我哋嘅芭比桥咧，冇想同你倾下偈啫，即系唔使话一嚟嘅话就即刻又要学嘢。咁点不知又俾人哋话松散，又即就下下都插埋嚟咁样。好啦，而家嚟咯。首先第一样嘢嘅话就客家婆效忠于设计 鸡翼， 唔系 猪扒。 肚饿嘅时候你一定会烧佢 面包， 唔系。 长长地嘅，有啲系红色嘅 红肠， 红肠同埋或者系香肠， 香 肠。 哇！ 呢个一嚟就好难啦，香肠你中唔中意食啊？ 香肠 一般般。 佢中意瞓响床算唔算咧？ 啊，瞓响床，瞓响床， 你知啊？ 最好就一路都唔好起身啦。 佢响床噶嘛，佢中意瞓响床。 躺平啊，你好唔好？你躺平唔好再起身。好啦，响床， 响床， 响床有两种喎，系咪？有两种 啊，鸡肉床 系啦，有鸡肉床，同埋咧就系要缝床。 但你啱当两个问题咁啊？ 唔系，我只不过想话俾你听，其实咧有两种嘅， 好多 鸡 肉肠同埋咩话？ 鸡肉肠同埋红肠咯。 红 肠，你中意食边只啊？ 我中意食鸡肉肠， 我中意食红 肠 噶。 肠我觉得红得好假啊， 咁系， 我净系觉得个口感咪鸡肉肠好食啲啫，我就唔介意佢个假嘅。 好， 你咁假我都同你做朋友啦。 咪就系咯，大家咁话啦，好嘢 插 得好， 做唔插到你， 插得好， 你咁假我都同你做朋友啦。 一百分， 对唔住，我根本唔当你系朋友， 唔紧要啊，我大爱嘅，全球华人听住，我大爱，我佢唔当我朋友，我当佢朋友，全球华人听住，我个人好大爱。 罗斯，罗斯，二百比零，二百比零， 比零， 我日日发放正能量，正能量， 好嘢啊！真系，好啦，咁啊，去到呢个香肠之后嘅话咧，我哋即刻嚟，仲有另外就系话最中意食嘅系乜嘢啊？ 鸡翼啦， 鸡翼， 鸡， 你觉唔觉得鸡翼好难插噶？ 唔系啊，好容易啊！ 我成日插完之后咧，佢喺度揈下揈下咧， 哦，系啊。佢喺度撩嚟撩去嘅， 你明 唔 明 啊？我明啊，当你一烧咗佢嗰啲， 我吉嘅时候咧又吉到手， 佢系直噶， 滑捋捋，我又查咗嗰啲，即系有佢啲调味料咧。 你查啲咩落去？ 唔系佢本身买翻嚟已经有调味噶啦，即系好多我系买嗰啲已经调味，于是咧个表面咪好油腻腻咯，揸佢唔稳，插得唔好咧，跟住佢一烧咧，佢就喺度揈嚟揈去，硬系烧唔到。 我好怕 BBQ 啊，我就唔中意咁样成手。 咁你出去啊？ 你中意咩？ 你 中意？你唔中意 BBQ？ 你中意咩？ 系啊， yeah? 嗯， 除咗 B B Q 乜嘢我都中意。 O、okay, K， 好好好。 鸡翼系咩嘛，老师？ 够啦，我鸡 翼啊， 鸡翼 又唔留心听书， 鸡翼 系啊， 响 床鸡翼啊，写低佢啦， 香肠鸡翼好。另外仲有嘅就系话，头先你话讲嘅，我哋一定要烧嘢食，一定要买嘅。如果唔系嘅话，你点烧啊？摊。就是摊啊，冇错，唔系摊一个摊一个摊啊， 摊喺树个摊啊， 阿叔摊啊，客家话系 摊啊。 好啦，第四个啦，咁啊呢一个咧我都好中意食嘅，但系一样同你头先所讲个鸡翼都好难叉嘅系乜嘢咧？牛扒或猪扒，我哋今日讲 嘅 就系 猪 扒， 猪 扒， 扒， 嗯， 猪扒， 几难喎嗬？养床鸡翼。摊同煮扒，好啦，呢一个咧就系有人中意茶，有人唔中意茶。蜜糖， 蜜糖， 你中唔中意茶？ 好中意， 我超中意，我直头系浸落去，争 好 远，我真系觉得系滴一滴啲蜜糖落去嘅有野火，咁所以你就系烧得嚟嘅话，你会觉得嗰阵哇，净系有。 如果啲靓嘅牛扒咧，烧到成个牛。牛肉干咁样好好味， 你都系买牛肉干食啊，同学。 佢中意自己亲手烧啊嘛。好啦，另外仲有啦，烧完晒之后嘅话咧，我哋都会好中意嘅，就系甜甜地搵嚟咧，就当系好似系啦，棉花糖。 棉 棉花， 我哋有蜜糖，跟住之后我哋有棉花糖，棉花糖又系好好玩。 嗯， 我烧到佢咧，即系出边系脆嘅，里面咧啊又唔系黑晒，佢又出边系可以脆嘅，跟住你里面咬落去嘅话，佢仲有只哇，即系好似个流心咁样。呢个真系好好食。 有冇烧菠萝啊，老师？ 我系五时候 烧菠萝好食咩？ 好食， 拉完手菠萝 好 食。 你系点啊？一块一块铺喺上面烧， 点烧？ 圆形啊，好似巴西烧烤，好好食，真系啊！烧菠萝 系咩？ 系啊，试过，试下，试下，试下 ，very 好。 下次我哋约你去，跟你斋食菠萝。 好啊， 其他嗰啲唔好食啊。 肠仔都唔好食， 我 哋 要 搵个 人，搵个人嚟卖菠萝先。 好，咁啊，另外仲有噶啦，就系话咧，有啲人会中意嘅就系烧排骨啦。你有冇试过啊？ 未试过。 哇，排骨好好味啊！有啲人又会自己整叉烧啦。好啦，排骨点讲咧？排骨。 排 系啦，呢个就相似啲啦吓，同呢个广东话排骨， 排骨， 嗯，系啦，跟住咯噃，另外仲有嘅就系中意将佢包咗喺个石子嗰度，跟住摆喺侧边嗰度蒸嗰个咋，唔系，系啦，粟米，粟米， 粟米， 粟米， 粟米， 粟米，呢个就难啲发音吓，粟米， 一啲都唔难。 另外仲有一个都系好中意嘅，就会用呢一个包住佢之后摆埋侧边嘅，或者搵嚟煲糖水嘅系。 薯仔 barbecue 甜的， 可以啊，薯仔甜的，老师 是番薯啊嘛， 番薯呢、這个就是番薯、啊、 眼做咩啫， 我唔系啊， 我中意烧番薯啊， 我嘅呢个正确答案系番，你系烧薯仔。自己講咩都唔 傻地， 自信係有佢啦。你 而家 養養佢啊，驚佢發癲。 可能俾鬼迷了，鬼節啊嘛，你知 十四味啊，差唔多啦嗬。好，粉薯。好啦，最后尾嘅一个啦，就头先你哋有讲到嘅就係话，当然啦，肠仔鸡翼啊大家都知道㗎啦。咁、但係呢就去到烧嗰啲，哇我都觉得好味嘅，就係、是、海鲜。 海鲜哇好味啊。 海鲜就统称嘅就係、是、有好多，喂你唔好玩手机得唔得， 我哎呀，听日啊， 系咯，得噶 啦，十四啊， 系啊，所以小心啲啊你。 老师可以带手机入嚟上堂仲睇嘅咩？可以。 我知道，我头先咪叫咗佢唔好睇咯，佢睬我傻，由佢。好， 我咪抌咗啦，我攞个锤仔，你有冇锤仔？我即刻拔烂佢。 我头痛，烦。如果将所有嗰啲同我哋嘅课程冇关嘅嘢 cut 咗佢嘅话，其实基本上我都十。分钟已经可以上完呢堂噶啦， 咁你咪要早走咯。 系啊， 你 我好想，我唔想对住你， 你 压 唔到波数， 唔好做。好嚟啦，嚟一次啦噃吓，我哋十个我哋嘅 barbecue 要准备嘅食物啦，跟住咧 解腌， 第三 个蛋， 好好，跟住咧 猪扒， 猪扒， 猪扒， 蜜糖系 蜜糖， 棉花糖， 棉花糖。 排骨， 排骨， 粟米， 粟米， 番薯， 番薯， 海鮮， 海鮮， 唉，我由得你哋，今日翻嚟咩啊？ 天氣晴朗， 天氣晴朗。 對對錯錯，愛過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竟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补射，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爸爸好嘢，今日有位我哋嘅听众系 Linda 生日快乐，希望你每一天都系开开心心嘅，翻嚟就会有我哋客家婆下一部分。冇错冇错， 好啦，就是我哋嘅突击测验，好，而家就准备好你哋嘅 Lin， 你系当，你系 佢成世都系当嘅啦， 得嘅咩？ 冇啲新意，墨守成规。 你系咩啊？今日 泰式兰， 泰式兰， 大食兰啊！ 系啊， 好啦， 泰式兰， 好啦，嚟咯吓！第一题，话人哋瘦，形容 佢 似泰式兰。五四 三、 排骨， 排骨系 啱嘅。老师啊，好明显佢乱嗌咗先，然后再慢慢 谂。 我谂、啊，我思考个答案得唔得 啊？第二题 ，Show me your love 系泰式兰 ，Show me Show me 系好好啊。第三题，老夫子马 面 当。 番薯，番薯，番薯， 番薯系啱嘅。第四题，话女仔生得唔好样嘅泰式兰，五四三二一， 你再剔啊，出年先答啊。 佢今日嗌咗先。 咩话？ 佢根本就猪 扒咯， 猪扒系啱嘅，系啦，猪扒。好啦，资深嘅前辈，我哋会称为佢 老 当。當 开声， 开声系。 即系你啊，老海鲜， 海鲜啊， 海鲜啊，冇人啱啊。第六题， 你有冇扣佢分啊？ 冇啊，关你咩事啊？双唇非常出 名， 系五。 香肠， 冇错，我哋会叫佢咩香肠嘴嘅吓、嗯。好啦，歇后语火烧泰式兰 叹 长叹、嗯。好啦，第九题，亲密称呼泰式兰 当 蜜糖。 我都有叫嘅老师， 仲有咩？仲有咩？仲有咩？仲有咩嘢？ 又俾佢啦， 唔耐啦，我唔答，我都嗌几次都冇叫我。 佢使脾气啊！佢使脾气啊！ 唔紧、 啊 okay, 要，但因为头先佢有200分嘅题， 我唔答， 所以今次佢有202分。 好嘢！ 你一抢答之后嘅话咧，你系总共咧系有6分咁多噶。 仲有 一个，仲有咩？最后尾嗰个系五四三。 棉花糖， 棉花糖。 但系老师啊， 仲有一个戒烟啊， 系咯，戒烟 仲要戒 烟 啊， 系 啊， 未答啊， 未答 啊， 戒烟。 仲有咧？ 棉花糖 系啦， 唔系棉花糖，系棉花糖、啊。 棉花糖， 棉花糖， 棉花糖， 戒烟、 啊，好， 好啦，非常好啊， 多谢。 好，咁今日咧，我哋有大比数胜出嘅咧，就系小张张啦， 小强强唔系我，小强 唔系佢有200分， 你有底分200分啦、啊，因为今日你有操行分嘛， 系、哦、啊，我哋遵守游戏规则， 咪就系咯，跟住又发脾气， 哦， 佢发脾气啊，佢反眼啊， 反晒所有眼，有嘅眼都 系咩？有啲眼我睇唔到啊，乜嘢睇下？ 好啦，今日咧仍然系一个非常开心嘅故事， 哎、 一阵间送上啊， 我哋。 咁你走先，我俾咗息 leave 你。OK， 好，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骗住人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喺香港西南大约450公里，正逐步远离本港。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下昼6点。当本港风力有迹象减弱嘅时候，天文台会改发1号戒备信号。抵港人士检疫安排调整为3日酒店检疫同4日居家医学监察。醫學監察期間受疫苗通行證黃碼限制，如果持黃碼的院舍員工和學校師生亦都可以翻工翻學。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只要相關人士按時做核酸檢測和遵從政府指引，相信風險有限。他又認為，有關安老院舍和醫療機構如果有員工從海外回港翻工，應該增加核酸檢測次數。政府提出修例，將膠袋徵費由2009年起實施的5毫加至1元，年底起實行。有議員有意提出修訂，將徵費加至2元。在立法會相關委員會上，有議員表態支持，亦都有議員質疑加重基層負擔。環保署副署長陸家健說，如果議員認為要增加徵費，政府會接受。他又希望市民日後可以善用垃圾徵費膠袋。大學聯招辦法正式輪選結果今日公布，今年有39,500多人申請大學聯招，15,800多人在這輪申請獲取錄資格，大約佔申請人數40%。另外有3465人获 SSSDP 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已经申请文凭试成绩复核的申请人可以在下星期四登入联招系统，要求以复核的成绩重新考虑入学申请。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

智破拆白党。 春年八国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擦， 哇，好诗好诗啊！爹哋你好叻喎，一边吟诗仲一边耍功夫。 哎，咩先厉害？我打个大空翻，再落个一字马，你睇嚟睇住啦。哇，我擦， 好啊，哎、哇，劲啊！ 哇，好啦。到你啊，落个大空翻我睇睇啊！ 啊，爹哋啊，我急啊，我去啊，放个水先、啊。 你真系正一咧，懒人啊多屎尿又偷懒，你快啲跟我学好我啲空夫旁身啊！ 老公，咁做晒家务啦咩吓？你做咩出嚟啊 ？Sorry 啊 ，Honey， 你入去洗埋啲碗啊，拖干净块地，你知唔知道啊？ 知道知道，系咪唐三先啊？ 唉，真系家务唔不幸啊！女人擒住个男人都系虾，真系。 老爷，你又系嘅，我老公啲工作啊好忙啊嘛，仲有啊老板嚟啊嘛，几十岁又学啲咩落一字马，学埋啲咪烂鬼功夫有鬼用 咩？烂咩烂啊？ 咩啊？ 你连三烂定副烂啊？ 吓烂 咪补咯！ 我次次话亲你喺度扮痴呆啊，老公啊，老爷呢一边啊，好似有一阵酸馊味咁样啊，难闻到死啊！翻上楼 唔好啦，陪多爹哋一阵咯，啊一阵间有个 Zoom call 啊， 唔得，即刻翻上去，行、 啊。好，爹哋啊，我上楼先啊， 快啲啊， 上楼啊，你几时变咗阿苏啊？好啦。上去啦，上楼啦，我撑你。嗱、啊，有机会做翻套好戏啊，做个真男人啊，知唔知啊？ 系 够未啊？上楼。 睇我唔起啊，太过分啦！唉，机会终于嚟啦。喂，啊你好，你好啊，行，5000万，哎，没问题啦，周杰伦确定吧？明天我上来跟你签那个合同啊，明天见了好不好？啊发达啦，发达啦！ 中六合彩啊，做咩咁鬼开心啊？ 哎呀，我氹掂咗个上海佬啊，听日同佢签合同啊，今次发达啦！ 诶，系咪话咩上次咪入咗嗰批次货，所以都甩到手啊？ 系啊，嗰、那个上海佬仲以为自己执到宝，唉，估唔到今次唔使蚀不单止，仲执到2000万啊！正啊，啊，今年可以还翻啲钱俾老豆咯。 你讲咩话？ 吓、啊，还翻啲钱俾老豆？ 还钱俾佢？你讲真定讲假啊？你啊，咪同佢黐埋一堆啦！佢依家懵下懵下咁样啊，鬼记得我哋借咗钱咩？有钱啊，你不如俾我啊，再帮你敲只基金，博中咗嘅话咧，哎呀，我哋即刻退休都得啊！ 知，但系咧，阿老婆，我有钱都系想还俾佢先。 你听我讲啊，争住先。有笔钱嘅话咧，不如我哋入多间天上天啊！嗱，有个地产老友咧话俾我听啊，顶咗天上天咧顶楼一个笋盘，亦我哋啊2400万啫吓，系啦，冇错啦，三房两厅咁啊，仲个大骑楼，你唔好中意大骑楼嘅。 大骑楼系啊，我系中意大骑楼，不过我应承咗阿爸，一有钱我俾翻钱。 望实我，骑楼， 骑楼，你骑楼系啊，好啦好啦好啦， 唔准 为咗个骑楼 唔得。 还钱住啦！啊，王老板你好啊，这个合同呢我准备好的了，你看一下呢，没问题就可以签啊。 哎，合同不看也没问题啦，我肚子饿了，我们先吃饭，菜我已经点好了。 哦，没问题，没问题。点解你啲普通话好似仲衰过我嘅？没问题，没问题。吃完再签啦，好不好？ 老细，唔好意思啊，我嚟迟咗，真系好唔好意思、啊。 小夸夸，没关系。来，这位高老板，你坐他那边。 哎呀，高老板你好啊，我系小花花呀、 啊啊。小花花你好啊，你好。 哎呀。呢度系咪空调坏咗啊？咁热嘅，高老板你介唔介意我扯咗件外套啊？ 介意，唔介意，唔介意吓。 唉，等下好啦。 啊，家老板你冇事啊嘛？啊你流鼻血啊？ 系啊，我干燥啊，系干燥啊，唉死啦！ 做咩咁干啊？ 啊我谂起咧嗰啲普通话啊，嗰啲咧波波摩科咧。 哎呀，你好衰嘅，讲呢啲都有嘅，你系咪笑我啲广东话差先？啊、我哋嚟一齐。波波摩佛 啊， 几好几好！ 波波摩佛， 你们喜欢波波摩佛，弹得这么开心，小花花倒酒给老板。 好的，高老板，我小花花先敬你一杯。哎呀，哎呀，唔好意思，我倒泻咗啲酒落我的 body 嗰度，我先罚自己饮一杯。高老板，你又饮 嚟？你使唔使抹一抹佢先啊？好啦，饮，好。 唔紧要。 我见你流到鼻血声， 好快干噶啦。 啊好。 杯酒好大杯。 高老板，你看小花花多喜欢你，你赶紧跟他再喝多一杯。 你讲，你普通话嚟噶。 字幕组啊，唔该。 小花花，我敬你一杯啊，两支一齐嚟，好冇？ 好。 干杯，好耶！ 老板啊，再饮唔饮多杯啊？你喂，你饮醉咗啊？你唔好瞓啊？迟来呀、啊，迟来呀、啊！哎呀，佢冇反应啊，点算啊？ 安全起见，你试下佢有冇反应先，笃喺嗰度。 老细，我好热啊，老细， 哎、 真系冇反应喎、 啊。四春唔系咁样试啊，你用支电筒仔照佢个瞳孔。 瞳孔啊， 瞳孔啊，知唔知边度？ 哎，我试下啦。咦，都系冇反应啊！ 睇实佢揾人，我哋即刻落香港，跟住发达啦！ 边个啊？ 阿婶啊，请问高老板系咪住喺呢度的？ 系，你系边位 ？Who are you？ 我是他。上面包养的小三， 我是高老板小三的爸爸。 哼，你话你是我老公的小三，你话系啊系噶啦，有咩凭证？ 哎，我寄啲嘢你睇下。 嚟， 你认唔认得呢条系你老公的内裤啊？ 吓， 嗱，前面有只大象嘅，后面烂咗有个窿，认唔认得？ 呢个咁样嘅内裤啊，周围都有得卖啦。你点讲都得噶啦，系咪啊？ 我们上面没有这款内裤卖 ，A 货也没有。 你系唔信？我再俾啲相你睇下。 嗯， 嗱，呢张就系小高高翘实我影的。 哦， 仲有啊，呢张啊系佢个头放喺我的菠萝盖上面影的。 你可唔可以放大啲睇？ 菠萝盖好难放大的喎、哦，以咁高难度的、哦、不过呢，其实。佢系正一衰人嚟噶， 诶得啦，唔使扮晒嘢啊你吓、啊，你想点啊？你开个价嚟啊！ 喂，我闺女啊，玉洁冰清，而家你老公为了她一生，我要你赔偿。 得，我即刻开张 check 俾你咯，好吗？嚟，喂，5000， 哇，5000蚊啊！ 不对啊，1×18000，只有5000块啊！ 嗯、哎呀，5000块，你当我乞衣嘛？ 5000系咁多，你要唔要过主啊？ 过主？ 哎呀， 什么意思？ 吓、 啊，先生，我嚟过主系广东话。 老爷， 等我嚟话你听，一句过主，广东话系滚烂扯。滚蛋，去一边，滚一边，隔一边，唔好搞我，唔好打扰我。你 understand 明明？ 嗱，哇，估唔到啊吓，即系老爷都咁有劲啊，果然就系内功上面上乘嘅江湖中人啊。佢每吐出一个字都系咁有劲啊，嗰度劲力。仿佛就由丹田直射咗，咁样字正腔圆，好犀利啊！ 真没想过，竟然有武功高强的江湖中人。小花花，试试佢。 好啊，先生，未请教。 请听住，在下姓高，单字一个俊，我就系高俊。 吓，赌神。 我见到你都是江湖中人，我哋快人快语，只要你跟我读三个回合，你赢了你的儿子自然回到你身边。 老细，可唔可以讲广东话？真系唔知道你讲乜，讲多一次唔该你。 好，我见到你都是江湖中人，我们快人快语，只要你跟我赌三个回合，你赢了，你的儿子自回到你身边。 好，我同你赌大啲。 哦， 如果你输咗， 系 你即刻离开香港。 哦， 所有属于我仔嘅嘢，请你俾翻佢。 没问题，冇问题。系 呢个咁可怜嘅孤女，小花花我要，唔系我要，我救佢。唔好谂邪嘢，我救佢。好好照顾佢，夜晚同佢冚被。 小花花一啲都唔可怜，佢跟我好开心、啊。 但系佢唔跟我，我好可怜、啊。我唔理，我系要佢留低， 一言为定。 好，家嫂， 系 攞我条底裤，咪攞件战衣出嚟。 吓，即系边套啊？ 雾的黄色柳条睡衣。 哦， 各位观众，2022年赌神争霸战，现在开始。 一回合斗大是敖色仔斗大，对方派出小花花，我这边的话就派出我来应战了，快来见我。 好，等我来。敖啊敖啊敖啊敖色尊，敖啊敖啊敖色尊，三条六见我睇你点赢我。 哇， 家嫂唔可以输、啊嗯、阿仔条命在你手上，你同佢敖啊敖啊敖下啦。 哎呀，老爷放心，得你抛个身出嚟支持我哋，我会尽力而为嘅。 俾啲信心嚟。 好，好，到我，我话我话我话我话我话我话，我最大。各位观众，我都系三条六啊。不过大家睇清楚，我个三粒石都大过小花花嗰三粒噶。 嗱，第一回合我哋赢咗啦啊！ 好，第二回合我同你比。 比乜嘢？ 我哋比边个长啊！ 老爷，呢方面我哋好大机会会输噃。 你冇睇晒我嘅嘢啫，唔惊，我有秘密武器。 系 好，我先嚟。阿太，我身上对手长1.98米。 身上对手，你有边对手唔喺身上噶？哦，睇我嚟，各位观众，我差。 哇，系老爷落一字马，佢身长对脚嘅话，再向前咬直，哇，好劲啊！仲有啊，加埋未剪嘅指甲，有成2.01米长嘅第二回合都系我哋赢。 好，佩服佩服。第三回合终极生死斗，我要同你斗完。 老爷，呢一步点搞啊？ 过嚟过嚟过嚟。头先我落一字马劲一齐，拉拉伤咗啊！系啊，而家唔掂啊，要靠翻嚟。今次你上阵啦吓， 点算啊？斗远啊，老爷真系 唔使惊，记住我嘅家训， 系 一家同心，其利断金。 我唔 understand 喎， 唔 understand， 我讲多一次，一家其心同心，其利断金。Listen。Try to do your best and save our family, OK? 哎，老爷，老爷，老爷晕低，我要暂停。仲有啊，可唔可以放翻我老公出嚟先啊？我等佢帮手睇住老爷。 没问题，由于时间关系，你老公而家可以出帐啦。 哎呀，老公，见翻你真好咯，我几惊见你唔到啊。 你啊，梗系想见我唔到啦，我冇事，放心。啊，最后一个回合斗完，等我嚟。我最远，王忠，即管放马过嚟啦。 哦 哈哈，小花花派你出场。 哎呀，各位啊，听住，我个名叫做小花花，其实花系英文 花，两个都更远，所以我哋赢咗，哈哈哈哈。 No， my name is Forest， 多个 est， you know forest， rest 系即系最咁解，最远。远个火火！ 哎呀，老公你真系好嘢啊！ 你哋咁奸诈， 我哋唔系奸，呢啲叫机灵，而创新临危不乱就我哋嘅成功之道啦。 我哋高家嘅初心就系拼搏，你愿赌服输啊！ 冇错， 好，我马上离开香港。小花花留唔留低？ 我唔留啦，佢前面列出嚟嗰条线都断咗。 剥翻都磨毁容。 哎呀，边个话啫？我头先咬亲啫嘛，边有断咗前面嗰条裂线啫？其实我呃阿家嫂目的系等佢自己发挥佢小宇宙，救翻个老公咋？啊，冇事噶，冇事噶。喂，点啊？输咗啦啊？ 没问题，呢度啲钱你全部攞去啦。 好嘢、啊。 好 嘢。 好啦，只要大家开开心心，我哋日日都喺度咁啊，疯疯癫癫，快活人。 好，做个开心快活人。Yeah！好嘢啊，老公。 嗯， 我哋可以买个大骑楼啦。 大骑楼，即系佢老公啊？ 系啊系啊， 我认错咗。喂，阿叔，小姑女走咗嘅， 走 咗。 我同老爷。 间当专害人，屈诈手段百千玩，杀人放火佢认为应犯，不论男女老少将佢恨，无力反抗只有恨，任人欺凌最痛心，好打不平救声龙虎门，为正义与黑帮来斗争，出生入死保存正义，流尽血汗保卫人民，罗刹教决战龙虎门，正邪两派生死之争，邪派奸党专害人，不择手段百千稳，杀人放火佢认为应份，不论男女老少将佢恨，无力反抗只有恨，任人欺凌最痛心，好打不平救声龙虎门，为正义与黑帮来斗争。 嗱，聽歌知多啲，呢位朋友就叫夏金城啦。如果大家真係啲年青朋友唔知道係邊位嘅話，就好耐以前咧，自己咧出資咧，即係出錢咧，係出唱片嘅一位。 本來的士司機， 本土歌手， 係啊，好犀利。 兩位啊，如果我又出，你哋點睇啊？ 差唔多啫，都係。 快啲啊！你快啲， 快啲。你係啊，快啲啊！ 係啊，出殯啊！ 係啊，係。中意呢一句。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十點，風騷爆嘅出殯啊，叫你。大家 你又要找翻金童玉女， 李志刚都顶唔住。 啊，听日再见大家， 好， 拜拜， 拜拜。 Bye bye。 别人极强壮，比我也未似星光，调转姿态若如你，一刹我是张王。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 Call it like I'm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你交比太多走到很坏。 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走到天荒地暂，竭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活出天分是一探究竟，不再为你珍惜。Yeah, I'm about to go。走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收拾烟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挑战机会，有时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努力打破美句。I'm a king come，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come， 没胜败，没胜败。I'm a I will King Kong 可以可以一個拍手指艾可以可以那可以安排一兵败再壮大 I'm a King Kong hey, All hands on deck 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nah, Never going just a backtrack he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知我在马上搬那我更用玩我再懒去管 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我各有各好怎么怎么比最要紧通通想不起找找有私生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言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 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ill stop,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hey! 走到天荒披斩已经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无惧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生命Yeah, I'm about to go 走在了世间一支要长杯走到你全身心不想再隐晦没耐性一再争斗需要激战机会有次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只有一个美要你答复你顾虑 I'm a King Kong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俗世之旅各自寻觅意义踏破所有谋论跟讽刺走散了世间一千年的上辈就用力全身心不想再隐晦没耐性一再争斗需要激战机会一次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只有跟我比要你答复你攰再壮大再壮大人生败